酒到了， 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昨天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an等8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多位高管和记者来京参访。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融媒体特别报道，今天18点15分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微信小程序、境外14号、新华社现场云、一直播、今日头条、凤凰风直播、爱奇艺等平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将携手带来精彩的网络视频直播报道，敬请关注。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将再度上演。这部话剧讲述了民国时期京姓名伶魏连生和周围数个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本轮演出中，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新老班底将再度亮相，为观众献上这曲关于人性复苏与生命尊严的不朽挽歌。中国儿艺六一期间将有6台精彩剧目送到国内外的小朋友们身边，同时举办温暖童心六一大型公益演出活动，以公益演出的方式邀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低保家族和孤残儿童等困难群体免费走进剧场。据了解，六一期间中国儿艺不仅有马兰花和鹬蚌鱼在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还将携成语魔方系列剧的第一部走进丰台区五爱屯小学和东高地第3小学，让孩子们不出校门就可以享受戏剧艺术的滋养。与此同时，罐头小人和小蝌蚪找妈妈剧组将走进通州区文化馆和天津大剧院。此外，人偶剧《西游记》还将走出国门，受邀参加俄罗斯彩虹艺术节，为国外的小朋友们送去节日祝福。本周四，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上演。近日，《纽伦堡的民歌手》剧组齐聚在位于通州台湖的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进行首演前的合成彩排，这也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入试运行阶段。据了解，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际舞美制作交流平台，其舞美设计制作、排练合成、服装道具仓储、技术交流研讨、对外演出和艺术普及教育于一体。由国家大剧院与意大利乔治索尔蒂学院联合主办的第3届国家大剧院索尔蒂中国大师班近日开班。据了解，今年的大师班由乔纳森·帕伯、斯特凡诺·巴尔达·塞罗尼、芭芭拉·弗利托利担任导师，为学员们提供1对1、面对面的指导和训练，针对学员的语言、发音、唱歌技巧、戏剧表演等方面予以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富城门桥由南向北车多， 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注定是一期非常欢乐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们在周二的固定单元要来到居家生活空间的客厅这个空间。今天在客厅里面，我们要给大家上一堂直播间里的音乐课。首先要欢迎一下，好久没有来做客的两位老师了，来自于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欢迎张老师。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也是我们 Demo 音乐私塾的吕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直播间里的音乐课，我们有主题的哦。 对， 这个主题是什么，张老师？ 是动画片。 你这样真的好吗？就是我，对，我们三个就是年纪也不太小的人，然后在直播间里，对，强行过儿童节。哎，你看这个周五啊，我们小朋友的节日 是， 好像很多的企业其实是会给爸爸妈妈们放半天 假， 然后学校里面也会放假， 没错， 让他们带孩子出去玩。又赶上周五，你说多快乐的一个长周末呀！ 你说多堵啊！ 对，那天大家最好公共交通出行。我们这么早就给周五的出行提示吗？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一堂音乐课，也是我们另外一位特别贴心的嘉宾川静老师给取的名字啊。 哦， 对，就是他在家迪的朋友圈里边。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说，哎呀，那个儿童节快到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回顾几首儿歌啊，然后呢，动画片的主题歌。然后川静就在你的朋友圈下面留言说：“哇哦，那这是一堂直播间里的音乐课吗？”我说：“哦，好好贴切啊，这个主题，谢谢川静，好不好？”好久没来了。周四啊，周四想着一点来我们节目里边分享一下你的新菜单。好，直播间里面的音乐课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刚才我问过家迪和一鸣了，说如果你们点的歌他们可以即兴的用吉他也给大家弹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场音乐课上 差不多， 也可以唱出来，回顾一下。 对， 但今天呢，两位老师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下他们的童年的动画片，暴露年龄哦。 差不多，会暴露。 我看的是《熊出没》。 少来。 熊出没，我们都是，还有什么更新的呀？我都说不出来，完了没看过。好了，今天呢，其实，在微博上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的图片，大家也可以来点歌了，看看你们在小的时候都看过哪些动画片，然后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歌都是什么。今天想要在我们直播间的音乐课上面来听到这些歌的话，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已经发了很多很多歌，包括歌词。 我猜到了，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部分人一个80后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忆。 对，甭管80 90后，我觉得都会有这个回忆。 也一样吧， 大家发了很多歌词。我很多歌都只会唱6个字啊，8个字，这 待会儿会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了。今天会看到我发的，周二我们迎来了儿童节的预热板块，就是直播间里的音乐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们互动。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刚才我说最新的是什么，我想不出来，就是马上有朋友跟我说小猪佩奇啊， 小猪佩奇，没错， 哦，对耶，你都没有提醒我最新社会人这个主题， 他是不是也有主题曲啊？ 小猪佩奇应该也是有的， 嗯，但是没有注意过， 对， 因为一直都是注意他的那张脸了， 对， 对，他的侧面， 对，啊， 不过之前我教学生就有教过不少《熊出没》的那个动画片里面的主题曲。各种歌， 那首歌我压根不会唱。 肯定，我如果不是教学生的话，我也不会唱。 不会唱。 对对对，嗯， 那我们还是唱一个我们能够唤起80、90后记忆的一首歌吧。 可以。 选了那么多的歌，你们俩合计合计，第一个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课上面的歌是什么？ 来个什么？ 我觉得， 这 个，对，我觉得来个欢快点的。 好， 行， 对， 嗯， 来吧。 来吧，就不用说歌名了，直接上来唱啊！我们大家听出来的，赶紧到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给我们留言，看看你们的童年都是听什么样的歌长大的。 今天我们都是带着吉他来的 啊，对， 大家可以听我们现场弹唱， 啊，现场版，真的是直播间里的音乐课， 听得见吗？ 听得见，非常清晰， okay, 嗯。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大脸猫，大脸猫长胡须，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一个尾巴细又长，一个脸大吹牛皮，一个尾巴细又长，一个脸大吹牛皮，喵咪咪，喵。 太可爱了， 咱下回一起唱。 没词儿啊，你们给我张词儿。 哦，对，对，我们也是现查的词儿，来听。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大脸猫，大脸猫长胡须，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一个尾巴细又长，一个脸大吹牛皮，咪喵，一个尾巴细又长，一个脸大吹牛皮，喵咪咪，喵。 哎呀，太可爱了！我刚才想跟唱来着，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微博上面刚才大家不是发歌词儿啊，发歌名啊，就有提到这首歌，所以呢，我看着他的歌词儿，我想跟，结果发现我查就是他发的歌词儿跟佳迪老师查的歌词儿不一样，人家是小小老鼠穿花衣，你那边是穿蓝衣是吧？还有 蓝皮鼠吗？ 对对，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人家是 哎对呀 啊对不对？ 哎，应该是爱吃鱼， 因为咱们唱的这个好像是新版的那个 啊，就是他确实好像就是隔几年之后会出一个新版啊，就是 新 版，哎对。啊，你们太新了！我们80后的记忆，大脸猫还是爱吃鱼的。 哦，对，爱吃鱼， 爱吃鱼，对。所以我刚才没跟上啊，就是不怪我，好不好？ 不怪不怪。 蓝皮鼠和大脸猫，啊，这哎，这个一出来就很有。其实我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动画片的具体的情节了，但是这个主题歌还是会非常 对，这个特熟，这个主题歌特熟。但是内容就是 真的想不起来， 有点想不起来了。对这个， 不知道他俩是个什么关系，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汤姆和 Jerry 的那种关系。 其实他们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就是我们就是前阵子拍的那个《疯狂动物城》， 其实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动物都非常和谐的相处 啊、哦。然后他们有历险，有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个蓝皮鼠呢，它有一辆巧克力车， 嗯， 然后那个大脸猫就老吃它的轮胎， 我吃轮胎， 它记得好清楚、啊， 可以可以， 因为我有那本书， 哇，可以， 没事还翻出来看看，这动画片可能已经那就找不着了， 对对对、 啊，就是以前用碟片是不是？ 嗯、 对, 对, 对， 就我们以前看动画片都用碟片，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都是什么手机、iPad， 对， 一点就出来了。哎，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哦。小猪蚊子说：“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对对对。还有人说想听邋遢大王，哎，邋遢大王我觉得也是一首很神奇的歌， 没错， 我也不记得动画片的细节， 那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画片 啊，对， 对，我反正我就知道他那个就是从变小的那个开始，后边内容记得，但怎么变得小忘了， 因为本身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不爱干净的一个小一个孩子，然后说是吃了好像吃什么东西还是怎么样，结果变小， 好像喝了个饮料， 然后变到就 这真的不是名侦探柯南了。其实我们小时候的动画片很多，它情节上面都会有一些借鉴啊、 嗯、 啊，有点类似。连福音匠在喊尤克里里。今天我没有带尤克里里，今天两位老师呢带的都是吉他， 对，带了吉他、 其实吉他的声音和就是两个人在弹不同的声部啊，然后有伴唱的感觉，会跟尤克里里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对对、 对，最近家里老师也不催我上尤克里里课了，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放弃我了。然后呢，前两天我们的听众在直播的时候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又到了该汇报演出的时候、 哎、 就每三个月汇报演出。 对，最近没有学新的是吧， 就不太好意思汇报演出、哎、但我最近有在家里自己默默念啊，就练习啊， 有自己找新谱子吗？ 对，上周六还给几个好朋友展示了、 哦、酷、 嗯、我跟你说，他们还说，哎呀，你这个是找哪个老师上的课呀？我说那必须一对一。其实总共上过三次课，都不太好意思。好，有朋友说了啊，我们已经进入到点歌环节了， 嗯、 说想听海尔兄弟主题歌，《打雷要下雨雷欧》 雷欧之歌。 对， 雷欧之歌。对，这名字我觉得特别的， 这也特别经典啊。嗯，好，这个郭应龙的《邋遢大王》我们收到了。还有。稀奇姑姑说想听唐老鸭之歌。 唐老鸭之歌。 唐老鸭之歌。 这个可是。 词儿是什么来着？ 其实唐老鸭距离咱们也是有点稍微有点距离。 真的是有点距离。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当时看到的李阳老师配音的那个版本就已经是他出了很长时间的、 嗯、对对对， 才引进的啊。然后还有人说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哦、这首歌昨天晚上我跟明还讨论，特别想唱这首歌，但这首歌巨难。 就用吉他弹出来。 对对，这首歌是从音乐性来讲它巨难，我们俩都在那讨论，就说好多以前的这些歌、 嗯、 甭管是儿歌它都真的是音乐性或者说它编曲上都还蛮复杂的哈。 哎，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说，今天大家好像觉得我们直播间里这堂音乐课是在回顾这个儿童歌曲啊，觉得啊，那儿童歌曲就应该是朗朗上口，非常简单、 嗯、 但之所以这些歌可以传唱至今， 其实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写， 对、哦、非常非常用心， 音乐性非常高， 非常高， 对对对对对， 非常高，对 啊、嗯、好。还有人说那必然要听蓝精灵了。那我跟你们说少不了的这首歌啊，我这对就是我给佳迪的朋友圈评论的就是这句词儿啊、 哎、 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儿童歌曲就很想唱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是他就而且也很形象， 对对对， 啊，就很有画面感。好，但是有人问了一鸣老师一个问题、 嗯、 我们在下一首歌开始之前先回答好不好，说嗯，一鸣老师，为什么你每一次来照片里面都会有一张坐在非洲鼓上的照片，是你非常非常喜欢非洲鼓吗？然后有人还回复他呢，说因为这个鼓啊只能坐着打，所以 没错， 这有一张坐着，不是他是想说，哎，如果今天是吉的主题的话， 嗯， 一鸣老师也要放一张非洲鼓，是不是因为非常热爱？ 对，因为本身就是我跟那佳佳老师我们一块儿演出啊、 嗯、 包括什么，其实我打鼓的成分还是 挺 多 的， 对 对 对， 他本身是个萨克斯手，结果大部分时间让他打鼓，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哎就是， 而且那鼓是坐着的， 对 对，其实准确的说那鼓叫卡洪鼓， 嗯 嗯，对，坐在上面打的那个， 嗯、对 啊、哦、好，哎，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满足一下大家的。 行，我们来一首《邋遢大王》，怎么样？ 我以为已经进入到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了。 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吗？ 今天我们都可以唱这首歌。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我们先选的，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走吧。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只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哦，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打败了各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都欢喜。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甘心。哦，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协力带动脑筋打败了各个舞，他们唱歌跳舞欢乐多欢心。 可以可以可以。 对，因为那个一鸣跟佳迪啊在上周末刚刚去了一趟阿那亚、嗯、他们是真的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哎、弹唱了这首歌。 有的有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看到你发这个微博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这首歌，就是因为跟你们上周末对太应景了。而且呢这首歌真的除了说蓝精灵你看还在不断的出电影啊、嗯、这两年 对 吧， 对对对对， 在大荧幕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外呢，确实是他这个歌写的太形象 了，对，而且他这个旋律非常的上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一遍差不多就记住了。 嗯，哎，这个比方说我们像我这样的尤克里里的初学者也好，吉他的初学者也好，这首歌算是好弹的吗？ 弹上去还可以。 蓝精灵之歌， 嗯哼， 刚才这两首歌都蛮好弹的， 对， 对，就是和弦什么都不多，大概三四个，你可以的。 完了，我已经被佳迪老师定性为只能弹三四个和弦的那个初学者。我可以，我可以，对，下一次展示我争取啊，在直播的时候， 下次汇报演出的内容有了。 对，争取再给大家展示一遍。 我今儿应该带个尤克里里过来， 强行让我给大家展示。 强行。 好，还有人说花仙子，小时候觉得花仙子就是女神啊，太漂亮了。现在看我也觉得她很漂亮， 嗯，对， 而且那个她那个就外翻那个卷发， 嗯、 加上她那个花裙子， 对对对对， 就那个形象，虽然说现在可能那个发型未必是最时尚、最流行的，但你依然觉得是美的。 对，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会觉得就是一个金黄的一个头发，然后稍微卷一卷啊那种感觉， 很简洁，但是很大方、啊。 对对对对对 对， 你看经典啊，就是之所以为经典，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起来。都会是很有画面感、 嗯、 然后又很有回忆， 对， 没错， 对， 依然会扬起嘴角的感觉，就是想想花仙子，想想蓝精灵啊。还有人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哎，我跟你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也出了新版， 嗯，对， 我好像就看了、那个、 然后最近好像是在拍那个真人版， 这 真的假的？ 对， 那演员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可能要去好莱坞做个特效之类的，我觉得 啊，对，就是因为那个小头爸爸的他那个头的形状还是比较 对， 有一个细版的洋葱形，就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就是压细了一点的洋葱形， 就洋葱心儿嘛， 对，洋葱心儿，这个形容太准确了。嗯，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今天在客厅里面邀请两位老师，都是来自于 Demo 音乐私塾的，一位是张家迪老师，一位是吕一鸣老师，他们带了两把吉他，要用一整期的时间来一堂直播间里的音乐课，同时呢是给我们的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一个预热，用一些我们在小时候80、90后在小时候听的儿童歌曲，真的70后其实也听这些歌，说实话，因为有一些像邋遢大王啊什么的，它真的是很 老 的动画片儿，而且是一代一代的小朋友都在看的， 是是是 啊，这些歌曲啊，上半段没有给你们 听到邋遢大王，下半段一定会让你们听到的，更有年代感，然后更可以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一首歌。今天呢，大家也想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或者是说发一点歌词啊，然后你可以勾起你童年回忆的那些歌曲，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微博上面呢，今天两位老师也放上了他们弹吉他的照片。还有非洲鼓的照片，这点很重要啊。好，想要看图，想要跟我们留言，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微博来搜索一下，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天马座的幻想星矢。 谁呀？ 这什么？ 这是什么？ 就是那个，对对，那个主题曲嘛，就是谁呀？哒哒哒哒 哒哒。哦，可以， 就这个。然后 他一鸣会了很多啊。 对， 因为 他的童年记忆好丰富、啊。 因为我童年是七色光的那种， 七色光的、 啊。对，因为我什么都看过， 啊、什么都看了。 对， 哎，我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昨晚我还在想，就是。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那时候只有电视机，没有其他的这么多玩的手机啊、iPad 之类的，没有电脑，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每次放学，那时候我住我姥姥家，每次放学回去就是很疯狂的把作业写完了之后，然后就守着电视机，然后就在某任何一个点，我都知道哪个台在演什么动画片。 对对对，我也是， 根本就不用往上下，直接是点数字十几、二十几就到那个台了。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5:40。 对 啊，中央电视台在播什么？ 对， 然后到了六点换一个什么卫视在播什么， 对对对对， 然后再6:20再换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的童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 疯狂写作业的童年， 超级怀念那种感觉。 对， 我们一起今天就在直播间里面用两把吉他，几首好听的儿童动画片的歌曲，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好像已经有一点遥远的童年吧。一起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回忆童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下半时段见咯。 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咯。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啊！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昂立英能让我想很多，昂立英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得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全包圆春季换新装了，999选择更多，包的更全了。 说说呗，多在哪儿了？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跟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丰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盐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丰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姐妹儿，省略号少一点你都看出来了，佩服！能入我法眼的一定是非常完美的。 哎，给你家装修的全包圆师傅还不得让你刁难死？ 我有法宝，你看一个 APP 零死角查看工地，每个细节都有。 哇，这你可省心了，这活儿可以啊！ 999元一平米，环保建材、实木家具、名牌电器，施工啊那是相当可以。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全包圆全系产品升级了，捡便宜吧你！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问，尽快入住新家总共分几步？ 第一步把新家门打开，第二步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包圆，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啊！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圆。 4006068866，全包圆，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想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居家生活空间，我们要在客厅这个空间里边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我们的童年。为什么呢？因为周五就是国际儿童节了。今天呢，来自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还有吕一鸣老师呢，会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感动过我们童年的歌曲。 没错。 刚才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人说看雪孩子这个动画片儿，最后都给看哭了。然后我就问两位老师，我说雪孩子，我就记得他最后化掉了，他是怎么化掉的？一鸣老师绝对是个动画片的大全，你知道吗？那一鸣老师怎么化掉的来着？ 就是因为他就是跟他一块玩的那个小朋友，重感冒。然后发烧了，然后呢，他是要帮他退烧，然后用自己的这个低温去把这个他的热量全吸过来了，然后吸过来以后，然后自己就慢慢的化成一滩水了。 真的是，你看小时候的那些动画片啊，我们可能很有时候小时候不太知道我感动的点是什么，长大了再回想说，他为了帮助别的小朋友，这种牺牲自我的。 还有一部动画片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印象里面就是那个熊猫晶晶，看过吗？ 我看过 熊猫晶晶，就感觉那里面的故事，我印象中看那个动画片是蛮感动的，就很多感人的故事，特励志，我记得。 对，你说小时候那些动画片对我们的人生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一些价值观啊，待人接物啊，这样的一些观念，所以 这爸爸妈妈们啊，现在小猪佩奇也是可以看的，但是呢其实很多很优秀的国产的动画片儿，我觉得都值得翻出来给我们的小朋友再看一看。 是是，不过有一个好像比较那个有阴影的动画片儿，就是那个魔方大厦。你知道吗？就是 完全没看过， 就是那个画那个舒克跟贝塔的那个作者郑渊洁。对，不是画，是写。然后呢，是这个魔方大厦也是他写的， 他写的。 对， 可是很恐怖吗？ 很诡异， 很诡异。对， 可能因为太诡异，所以我爸没有买回来给我看。哎，真的，我爸在我童年的时候买过很多郑渊洁的书。因为那时候太火嘛， 对 不 对？ 十 二生肖， 但真的没有买过这个。 郑渊洁的书我也看过， 还是有选择的。看到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买书的时候，还是有选择的。不要以为他们一听到郑渊洁老师三个字就买回来了。好，还有这个就是说，真的好想听《雷欧之歌》呀，阿加迪老师，《雷欧之歌》。 一鸣老师来一个吧， 一鸣，雷欧， 来吧， 《雷欧之歌》。但是词儿除了雷欧以外，还有什么来着？ 天。 第一句是打雷要下雨，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哎，这词顺着唱就行了。 天龙全秒， 雷欧雷欧，继续。 然后天就闪闪，自己不就是这么简单？ 这真的很简单。但是你看，这传递了多简单的一些道理给我们。天冷要穿棉袄。好了，那还有人说，这个小哪吒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你们词儿都记得好清楚啊，我们乐享的听众啊，真的。啊，还有说雪孩子我也看过，有他为了救人冲进了火场，最后也融化掉。雪孩子我记得他是。还不同的场景，有一名说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发烧了，然后去融化他，也有这一位说的，就是冲进火场救人也有，对，他就是分几集，我记得好像是 一集死一个， 一集一种画法，好不好？一集一种融化的方法。 接着画了以后，其实因为那边是冬天嘛，所以当天晚上接着又回来了。 对对对。 啊， 我 好像是这样一个情景设计， 这个我已经忘了。 没事，反正我盼着的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人说，我觉得吉他呀特别适合《小鲤鱼历险记》的主题曲。 哇，这个 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 好难，好难。 说小鲤鱼模样真神奇，活蹦乱跳，滚了一身泥。 这词儿听起来倒挺顺的。 这是鲤鱼还是泥鳅？ 这词儿听起来挺押韵啊。 对。 刚才嘉迪不是说，就是我们的童年的回忆都是这样，就是回家以后做完作业。然后哎，守着电视机，一到了某一个点就开始， 对， 就顺着播啊。然后还有人说，我小时候看的是黑白电视机，只能手动拨台。你指的手动拨台是说上下吗？就是不可以说。 它肯定是那种转的。 哦。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小的时候也是那样。 就只有那几个台。 对，我记得我姥姥家 七八个。 对。 我记得好像我三年级、二年级，我姥姥家换的彩色电视机，彩电有遥控器。 哎，现在想想，我幼儿园阶段，我姥姥家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电视机，但是我因为太小，所以自己没有上去拧过。 啊，我拧过。还有电线。真的还有电线， 对， 那电线不稳，那电那个屏幕不清楚，你得挪动那电线才能 扶着点儿，是吧？ 真的是这样，我记特清楚。小的时候我自家那个黑白电视机， 还有人说《灌篮高手》不能忘，《灌篮高手》那已经都是我们上学以后的， 稍微晚一点了。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超级经典。 对， 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想唱这首歌来着，想定那首歌，但是日语不太好。然后就没学会，弹我们都会了，就是，我们还看了个中文版的歌词，但是感觉唱的不好听，就算了。 中文版的歌词我也听过，确实不好 听。你 听 过哈？ 确实不好听。 我们可以来一段啊，你来。 就是大家听曲就行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灌篮高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啊，不行，实在是。 世界里个乌鸦绿瓦的瓦， 好 算了算了，你们两位不要勉强了，不要勉强了。好好的一堂音乐课被你唱成这样，我 记不住歌词了。 对，《灌篮高手》的歌词儿啊，但是这个曲还是 超级好听。对， 旋律其实是一直 忘不了。 对对，会忘不了。 嗯，梦想家说还有《哆啦 A 梦》的主题曲里面特别，就特别想有里面的那个记忆面包。我跟你说，就是前两年，大概可能一二一三年吧，哆啦 A 梦不是有一个巡展，当时是在朝阳大悦城吧， 朝大城 我去了， 然后对，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你买了门票以后就会随机的送你一个那个就是玩偶嘛，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的。我就记得我就是当时因为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大家就想看说啊你拿到有没有不同的，我拿到就是那个记忆面包，就是他拿着记忆面包的那个，怎么样送你吧。对，你看每一个人的这个童年的记忆都是很准确的啊，都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点，比方说他喜欢这个记忆面包，刚才那位朋友喜欢雪孩子啊，哆啦 A 梦，好像今天词儿也不太好记， 哆啦 A 梦， 但是刚才你们说你们有练樱桃小丸子， 有 是吧？ 对， 哎呦，这首歌也是神曲。 樱桃小丸子，好吧，因为哆啦 A 梦暂时就是因为那个词儿也确实日语也不太好唱，所以呢，我们让他俩给我们来一个同样的也是很励志的，因为小丸子也有很多很经典的台词在里面啊。樱桃小丸子在我们的直播间的音乐课上，来吧。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做事不偷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学习不怕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们脚踏实地干，瞄准目标赶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读书真勤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今天学得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明天理想能实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做事不偷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学习不怕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们脚踏实地干，瞄准目标看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读书真勤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今天学得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理想明天能实现。 哎，这个小丸子的亮点就是噼里啪啦。 对，这个我觉得简直是神曲。 对，你只要能够记住这四个字儿， 炮仗之歌。 炮仗之歌。好，哎，对，你看，我们这个一起来啊，我们的旋律一起来，马上我们的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今天学得好。哎，其实真的，他填的中文的词儿也真的很励志。 也对，这是挺励志的。 就是好像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而且学习也要学得好，然后哎还要助人为乐。这个其实童年的时候我们看过了一些动画片啊，听过了一些歌啊，现在想起来教给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嗯， 这就真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而且那些道理是朗朗上口的道理，不是好像强行的要你记住某些。 没错， 对对对。 为了讲道理而讲道理，没有啊，它都是一些很经典的这些。 而且在好多歌词里面，其实都蕴含的一些这种小小的大道理那种感觉，对吧？让我们唱着唱着就记着了。 对，看着看着动画片就记住了。 对对，而且他这个词儿呢，也不是说是写的那么尬，会让人觉得强行怎么样？ 对，有点起鸡皮疙瘩，不会这样。 对，这个词你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这样想来啊，就是看动画片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好处的。 啊， 嗯，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他们 的 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对，是这样。 嗯，对，不要拦着，好不好？就是，当然了，看动画片呢，我觉得也要有一些甄选 选择，对，有一些选择。 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国产的老一点的动画片，真的还是挺感人的。 对， 嗯， 还有那个什么彩什么什么鹿，彩色的 啊，对对，七色鹿， 七色鹿， 七色鹿， 对，那个就我觉得就很多。就是 那个是特别有教育意义， 对对，特别有教育意义。对， 你说现在可能10后都不知道雪孩子是什么了， 差不多。 我们的80、90后的家长 可以把你们原来小时候看过的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些 对真的是可以这样， 哎，这些道理呢也都是教育孩子于无形当中的寓教于乐嘛，真的是啊。好，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 Demo 音乐私塾的嘉迪老师、一鸣老师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童年感动过我们的动画片的歌曲，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童年喜欢的那些歌，在微博上面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人说绿野仙踪， 绿野仙踪，哇， 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动画片。 对， 哎，但他的主题歌我现在有点太想不起来， 我也想不起来 是什么，是什么那个？ 这个，我觉得人们是 他可能没有那个《炮仗之歌》那么 炮 那么朗朗上口， 对对对， 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已经准备的歌单当中还有什么没唱？小邋遢， 邋遢大王。 哦，对，邋遢大王， 大宝儿子小爸爸，这两个都可以。 邋遢大王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邋遢大王，我编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版？这样乡村版，美式乡村版。 我们来听听美式乡村版的《邋遢大王》。 小邋遢，真呀么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喜欢他。小邋遢。真呀么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突然有一天，邋遢他变了，邋遢邋遢的不邋遢，我们喜欢他。突然有一天，邋遢他变了。邋遢邋遢的不邋遢，我们大家喜欢他。 哎，这也是一个好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片儿。 哎 哎，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不喜欢刷牙，是不是？然后呢，洗澡也是磨磨蹭蹭的。早上起来啊，哎呀，不想啊，这个衣服也不喜欢，那个衣服也不喜欢，让他看看这动画片吧。 没错， 你要告诉他，你不刷牙，你不洗澡，就小朋友们都不喜欢你。 对， 有一天邋遢大王变干净了，大家都会喜欢他。 我还记得《邋遢大王》里面，就是之前解救了我一道数学题。真的真的，就是我小学考奥数的时候，就有一个一笔要勾完这个九个点儿。有没有印象？ 有，嗯， 这个题在《邋遢大王》的动画片里出现过，就是他们要在那个里面解一个锁嘛，那个锁就必须得是这样去解，然后他就一笔要画完就解开了。 密室逃脱版的邋遢大王， 对，类似那种东西。然后我真的是这样，我就因为看动画片我会了，我知道怎么去解那个。然后我在小学考奥数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奥数题里面有这个，然后哎，我就写出来了，想都没想。我觉得太好玩了，太神奇了。 有时候想一想，看动画片啊，不一定 挂呀， 对，不一定是只消遣， 对对 对， 也学习， 对对对 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福音心腹说舒克贝塔呀，那是一定要的。对，我觉得舒克贝塔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可以唱一唱。 对，因为他们俩也是相互协作嘛， 对， 强调了一个协作关系。 嗯、对对对， 啊，邋遢大王其实也是强调了一个协作关系。 对，它里面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朋友之间相互帮助，然后这种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 嗯，小孩吃糖也在说舒克贝塔，看来这个确实给大家留下，而且舒克贝塔给很多的男孩子树立了一个当飞行员的梦想。 飞行员跟坦克手吗？ 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嗯，还有人说喜欢那个我要找我爸爸。哦，对， 这是 还好是小虎归乡吗？ 不是， 这是打一个。 我也不记得动画片的名字是什么了耶，但我就会 唱 这首歌啊，走到哪里都要找我爸爸。 啊、哎，你这么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是不是想起来？嗯， 关于回家寻亲的故事。 我也忘了动画片的内容是什么呀，小人文字，这个动画片是什么？梦想家说《喜羊羊灰太狼》那个词其实也很棒。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伤，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哦，啊，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做游戏一场。啊，这真的很励志， 这心很大呀， 这个心态很好吗？ 嗯，喜羊羊灰太狼，不好意思，我是真的没有认真的看过， 我也没有， 我可能是陪，比方说什么小侄女、小外甥， 对， 看过，嗯。 还有人说最爱的是三毛流浪记， 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三毛流浪记我特喜欢。 嗯，三毛流浪记也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国产的， 对， 它算是真人动画片吧。 最早是由漫画，然后漫画改编成了， 漫画也有，真人也有， 真人版， 真人版也有 动画，最后 真人版那是无声电影吗？还是 不是有声？ 不，有声有声 有声 有声，就是那个三毛的鼻子很大， 是黑白的，是吧？ 拧成三根毛， 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哎，这个也是给我们童年带来很多震撼， 嗯， 这种感觉的。好啦，那说话间我们就只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哎，这个绝对是，就而且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里面的那个妈妈，她的那个发型啊，我觉得有点像花仙子，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吧？ 真的，现在大家再回去看吧，反正新版的是有点像花仙子， 那个， 只不过是黑色的头发， 围裙妈妈那个 对，围裙妈妈的头发发型有点受到花仙子的影响，可能都 是。 是 不是她就是特别爱说，是吗？那个妈妈的形象 就特别唠叨嘛， 唠叨 围裙妈妈。哦，嗯，好，那在我们这首歌的时间，可能就会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能够在我们直播间这堂音乐课勾起大家对于童年动画片的一些回忆，同时呢也可以提醒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们，那些经典的动画片啊，真的还是很适合给我们的孩子再来看一看的。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就在，哎，我们要唱什么来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主题歌当中解释。 大家在那一端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啊。 对对， 隔空相唱， 就是，开着车跟我们一起唱吧。然后呢，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啦。明天上午的10点，我依然在乐享生活等着你们哦。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走着走着走走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转眼儿子就长大。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走着走着走走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转眼儿子就长大。 原来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说出了我们跟父母啊之间的关系。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谢谢一鸣老师，谢谢佳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跟我们分享童年歌曲。 谢谢大家。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